上面的朋友来。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，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，我掩饰不住的慌张，才迫不及待地张望，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。恨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，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， 我越陷越深越迷茫，越做越远越漫长， 如何我才能做足你眼光，这样守在你身旁，情人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，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， 我越陷越深越迷惘，路越走越远越漫长， 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，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 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凉， 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，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 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凉， 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